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六集。杜燕里答应杜爷爷的请求后，就扶着爷爷往外走。夜风在两人的身侧缓缓吹过，这时候，杜燕里将公司最近比较重要的项目简单地告诉了爷爷。没有太多的亲昵，也没有人问对方是否吃得好睡得好，仿佛嘘寒问暖四个字在这对祖孙之间不存在一样。这样的相处在外人看来，虽然说他们是祖孙，但关系更像上下级。事实上，这也只是这对祖孙的相处习惯罢了。从小时候开始，杜燕里每个周末见到爷爷，爷爷就永远只问他的学习情况，只看他的规矩礼仪，至于生活上的情况，冷了热了，吃得好不好，怎么生病了，这类话他从来没有从爷爷的嘴中听到过。七岁以前，杜燕里以为爷爷对自己毫不关心，但是后来他发现爷爷并非冷漠，爷爷只是认为生活上的一切杂事都不需要他费心，这些全该由佣人帮他解决。他理应过得很好，如果不好，就将佣人换掉便是。而佣人所不能教导的，才是爷爷值得费心、值得检查的。无论最初杜燕里是怎么想的，到后来他也认同了爷爷的想法，所以长大以后也延续了这个习惯。在和爷爷相处的时候，他只说更为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杜氏财团的发展情况。至于生活上的琐碎，该由佣人全权负责。那些佣人定时向他汇报，他则定时检查，一旦发现疏漏，就将佣人换掉便是。过去的杜燕里从不认为这样的相处有问题，但今天的事给他敲了一个警钟。 爷爷第一次跟我提私人要求，就是为了他关系匪浅的朋友，而我之前从来都不知道他还有这样一位朋友。也许我应该转变思路，不能只和爷爷说公司的事，也可以说说私事。爷爷，您最近身体怎么样？ 爷爷看了杜燕里一眼，然后皱起眉头，脸上写着不要没话找话的不满。 公司已经没事了吗？没事你就回去吧。 我 杜燕里家里有杜燕里的寂寞，单隐生家里也有单隐生的烦恼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周日晚上就变成单家举行家庭聚会的日子。单隐生的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已经嫁人生子的姐姐一家三口，包括单隐生，都必须准时回家，吃饭看电视一样不能少，最后还得在家里睡上一觉才能走。单隐生其实挺烦这样的，因为这种家庭活动无论以什么样的开头展开，到最后都会在他妈妈的指责和哭诉之中变成了他的批斗大会。 但我又做了什么呢？我只是太热衷于助人，不忍心拒绝那些想要和我在一起的同龄人而已，顺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梦想。 很显然，在这一点上，单隐生和他妈从来没有达成过共识。这天吃晚饭的时候，单妈妈就针对昨天的新闻又开始了唠叨。 生生呀，我早就和你说过了，妈不是不开明，你想喜欢谁就喜欢谁，妈妈不干涉。但妈妈不干涉不代表你可以随便乱搞呀。 外婆，什么叫做乱搞？ 妈，孩子在呢。 你也知道孩子在，你姐姐孩子都有了，你这个做舅舅的就不能给你外甥做个好榜样吗？ 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事儿啊以后不用再说了。 还是爷爷你最好最开明了。 光说没用，我已经拜托老朋友啊替生生找了个最优秀的青年带带他， 改掉他的臭毛病。 啊？什么？ 爸，您说的老朋友是杜家的那位老爷子吧？ 嗯，就是那个老家伙。 嗯，那位老爷子的孙子啊，真没得说，一表人才又洁身自好，去年啊还是全国十大企业家之一。哎，听说啊性格也严谨，一整个大财团在他手中啊从来没出过什么纰漏，让他来带带生生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 单隐生简直惊呆了，他看着这些人恍惚以为自己今年不是25岁，而是15岁或者5岁。 你们不要自说自话，我都没有同意这件事啊。 哼，反对无效， 你要敢不听你爷爷的，我就登报和你断绝父子关系。 这 单妈妈则是在确认这件事是不是已经敲定了。本职教师的她苦心孤诣教了儿子20年，结果儿子越长越歪，她深感挫败，现在迫切需要帮助。 这杜老爷子的孙子真的有时间吗？杜氏那么大个财团，事情肯定多。哎呦，我怕他没时间管生生。 哎，那个老家伙平常闷声闷气的，就跟个木头一样，但是啊他答应的事情那就一定能够做到。 等等，妈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杜氏财团杜彦礼？ 当然是这一家，杜老爷子和你爷爷是好朋友，平常让你多关心家人，你关心到哪里去了？ 爷爷、爸妈，你们真让杜彦礼来？那家伙保准比我还会玩。星路会所的事情不是报纸上报道的那样，当时杜彦礼也在，被小报偷拍的其中一个人就是杜彦礼的情人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报道出来，杜彦礼就消失了，锅全扣在我头上。我都想打电话去报社爆料，把当天的真实情况说清楚了。 单隐生说这些是为了打消众人把他和杜彦礼绑在一起的主意，但他说完以后，满桌子的人都静静地看着他，就连一向温柔如水的姐姐单隐色都忍不住开口说： 你不想去就算了，不要泼人家脏水。 我没事，我去。什么时候和他见面？ 周一上午10点半，杜彦礼约了单隐生在公司楼下的咖啡馆见面。两人坐在咖啡馆的角落，一丛半人高的室内绿植遮挡着他们，但没有人先开口说话。 我好像早就决定不和单隐生见面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成功。 杜先生。 单隐生率先打破沉默，他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噙着微笑向杜彦礼伸出手，态度较之昨天不知好了多少倍。 第二次正式见面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单，单隐生。 单先生你好。这小子黄鼠狼给击败你，不怀好意。 两人都重新坐下之后，单隐生漫不经心地拉了拉自己的外套。他今天穿了一件纯色西装外套，款式比较保守，胸襟却扎成了一朵明黄色的玫瑰花，也正好契合今天的主题。 虽然昨天我们的见面并不愉快，但我希望杜先生不要太在意，因为那对我而言也是非常糟糕的一天。 没关系，我并不在意。 那就好。实话实说，我本来以为不会再和杜先生见面了，只是没想到我爷爷和你爷爷居然认识。哼，我们不想见面也不行。 这一点也出乎我的预料。 哼，不管怎么说，杜先生都来了，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杜先生认同长辈的提议，想要帮我改改坏毛病？ 杜彦礼看了单隐生一眼，他发现除了别在单隐生胸口的黄玫瑰， 靠近对方的半边桌子上，还放了一只渐变墨镜和一双皮手套。旁边的沙发上还放着一条和胸口玫瑰同色的羊毛围巾，就连单隐生皮靴的鞋带都是同款的黄色。 连鞋带都要与众不同，这样的单隐生可以改变吗？ 杜艳丽决定把爷爷的吩咐当成一个项目来完成，但他并不准备真的去改变单隐生，因为那样的成本太高，效率太低，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。花费无数精力取得真正的改变，花费一点精力只做表面功夫的改变，在这两种选择之中，杜艳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毕竟精于算计才算是商人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